间十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和烦恼。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和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欢迎收听八七六资讯。北京市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油品标准相关草案已基本制定完毕，力争在2017年实施。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昨晚发布通知称，对于在北京市住建委房屋交易权属信息查询系统中显示有一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购房者，购买第二套住房时最低首付款比例由30%降低到20%。市住保办昨天发布关于实施保障性住房全装修成品交房的若干规定，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后本市各类新建保障房都将精装修后再交房，装修费用将包含在购房款中。在七月份本市 CPI 同比涨幅重回20%后，八月 CPI 涨幅继续走高。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2.6%，达到2014年2月以来新高。近日，全市上半年拆违成绩单公布，全市共拆除违建5083宗，面积1000万平方米，完成了全年1500万平方米任务的66.7%。在拆除既有违建的同时，本市严控新生违建。以上资讯是由静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晴空区影响，本市今天将维持晴朗少云的天气，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适宜户外郊游和开窗通风，只是白天有明显北风，外出请注意防风。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跨河桥到双桥交通流量大。受到周末补习班孩子们上课影响，卢沟桥路双方向、城庄路双方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照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前不久，在孙敬修杯全国故事大赛当中呢，我见到了很多老一辈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来为孩子们做评委的。 大家好，我是李若君。 李若君老师是中国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会长，是原北京儿童艺术剧团团长。他曾经在《革命一家》《月云》《报童》《十二个月》等多部儿童剧当中担任主要演员，多次荣获国家优秀表演奖。 李老师，您说戏剧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呢？ 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全面的那个感受吧。它这里头不仅有语言， 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讲看戏看热闹，因为它这里头还有包括很多呢。比方说你要是演一个歌剧，演一个小歌剧，就是儿童歌舞剧，那里头又有音乐，又有情节，又有人物，有人物关系，对孩子们上语文课，对孩子们的全面的那个培养和教育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希望孩子们能够从小就热爱戏剧，多看看那个儿童剧。 那李卓君老师，最近您在忙什么呢？ 我最近在，一个是在那个少年宫啊，做一点辅导工作，孩子们的朗诵啊，戏剧表演呢、一个就是参加一点社会活动。退休20年了，差不多。 那中国儿童戏剧节呢，这次是第五届，那您觉得这样的活动对孩子们会有哪些影响？ 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长期的办下去，它对孩子的影响不是现在能够就是一语道尽的，它是很深远的，因为戏剧它是比较全面的，而且孩子们在童年的时候，在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能看到一台两台三台好戏，对他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大家好，我是林中华。 林中华老师是著名朗诵艺术家，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朗诵主持人。他主持过很多大型晚会，像《黄河魂》《功勋颂》《五月的鲜花》《白山黑水情》等大型文艺演出。他曾经在电影《重庆谈判》中饰演刘伯承，在《相伴永远》中担任重要角色。 林老师，您作为我们这一届孙敬修杯故事大赛的全国评委，您觉得孩子们表现怎么样？ 哎呀，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我们改革开放，在祖国的文化事业方面有个突飞的猛进，尤其表现在孩子们身上。你看讲故事讲得非常的生动啊，非常的，无论是在语言上，在声音上，在对作品的理解上，我觉得都给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高兴，我也看到孩子们天天的在向上，天天的在进步，真是祖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从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希望，看到我们祖国的希望，看到中国梦的实践的希望。 那您给孩子们提一些建议吧。 提一些个建议的话，孩子们还是要多朗诵一些个自己身边的故事啊，自己经历过的故事，这样的话呢，他的理解就会更深一些。如果讲一些个比如传统的一些什么故事，那么就要在他的内涵的理解上更要加深一些。总而言之呢，提高表现力，提高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力，我想对语文课的教学和学习 会有很好的帮助。 嗯， 啊，我也希望他们健康的成长，以后还要多听听你的故事啊，你的讲故事，我觉得现在你的开展的活动很好。小雨姐姐，我手机里头经常有你的小雨姐姐讲故事，讲得非常好。我也希望孩子们多听听你的故事，你那里边有唐诗，跟着小雨姐姐学唐诗，跟着小雨姐姐学一些个古典的也好，现在的也好，我觉得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我也希望小雨姐姐多给孩子们指引出更好的学习道路来。 林老师，您作为当时东方红的朗诵者， 说起东方红来，这转眼间已经51年过去了啊！今年呢，是我们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次我们国家非常隆重地举行庆祝活动，大阅兵。我想，这对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我们过去的苦难，这样对我们今后。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想这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我参加的两个活动了，都是与70周年活动有关的，都是我们部队的，比如像我们总政战士们歌咏大赛，我呢既参加了唱啊，也在里边担任了朗诵啊，和战士们互相切磋，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我虽然我今年84岁了，但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我仍然是那么样的高兴啊，那样一种自豪感。作为一个军人，参加了一次在国图演出了《东方红》，仍然请我去朗诵了《东方红》的一些个片段，不是全场，我不是贯彻全场，有几个段落。重点段落由我参加朗诵的，也感觉到很光荣，很幸福。 在这儿朗诵两句，您还有印象的？ 你要听 东方红的？ 好啊，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张哲老师也是这次孙敬修杯全国故事大赛的评委。 大家好，我是张哲，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个老演员。孙敬修爷爷是我小时候就听他讲故事，然后呢，我就这个喜欢上了讲故事。没想到到了我这个50多岁，我能来参加这个孙敬修全国故事比赛的这个评委，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打心眼里尊敬、想念我们这些老一辈的这些老先生们对孩子们的爱，我们会继承他们的这个对孩子的爱心，把他们的对孩子的教育和对国家未来的那个责任感，我们的接受过来，并继承和发扬下去。谢谢同学们，谢谢小朋友们。 那您觉得从小讲故事，您刚才说从小听故事讲故事，对您现在表演艺术有帮助吗？ 那是啊，太有帮助了，它引导着我们走上了这样一个艺术创作的道路。 对，您看像我们听孙敬修爷爷啊，像听李旭良老师啊，这样的那个老一辈艺术家啊，在舞台上的这种表演哈，我们其实都能学到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参加各种比赛哈，来不断的来锻炼自己的这种讲故事的本领，是吧？ 对，这个我现在呢也在社会上，包括到学校里去，我说我像一个快乐的小乌鸦。 实际上是应该是个，因为五十多岁嘛，就是一个快乐的老乌鸦。为什么是个老乌鸦呀？ 为什么是乌鸦呀？ 你为什么不选个别的呢？ 那选个别的好看一点的，口碑好一点的。 我选取的是什么呀？就我儿子小时候突然回来唱了一个小乌鸦的歌，什么什么什么可爱的小乌鸦呀，什么捉来虫子喂妈妈呀，他有一个报恩的思想。我选那个乌鸦。报恩的这个思想，我现在到学校去教孩子们朗诵，我就是要学习了老一辈这个传统和我的老师以及那个这个他们教育孩子的那种精神，我说我学来了，然后我要反哺给社会，我也像乌鸦那样，这要叫就是选那个反哺社会。哎，这个乌鸦，这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鸟，乌鸦是一个很好的大鸟。这个我们就是因为有好多形象的东西啊，就我们就应该选取它那个好的那一个，也就足够了。我们去选一样，我们发扬光大下去，我们要对社会要有所贡献。有，我先从这个我学到的知识，然后反哺给社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长久的做下去。就能够做大。 那给孩子们说一句祝福的话吧。 祝愿我们的孩子们在艺术的熏陶下快乐的成长。